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暗格里的秘密》，作者尔东兔子，第82集。让人心疼的周思月。临别前的夜晚，周思月坐在床前帮他削苹果，顺便说起了明天回北京的事儿。周宗棠躺在病床上，有气无力地挥挥手， 去吧，别老往这边跑了，机票也不便宜啊。我跟你妈在这儿挺好的。 苹果皮一圈圈地落下，周思月不为所动地慢慢削着，忽然苹果皮断了，他一顿，刀刃卡在拇指上，渗出一丝血。他也没理，只是低着头。 我妈状态也不好，您别老麻烦她了，我帮你请了看护。 李景惠有抑郁倾向，看了几趟心理医生都没用，好在身体还健朗。腊月22，家家户户都在为明天的小年做准备，热热闹闹。病房寂静，窗外阴云密布，空气湿冷。过了半晌，周宗棠气若游丝地问： 恨我吗？ 周思月放下苹果，两只手撑在膝盖上，偏着头。他手上伤口中流出的血渗进他的灰色裤子里，在膝盖上印出了一点红色。他摇摇头，重新拿起苹果开始削。 爸，我有女朋友了。 是听见那丫头吗？人家愿意跟你吗？别回头，耽误了人家。 耽误不了。 他妈， 他妈是他妈，他是他。 有一回。 好。 腊月23，祭灶神。丁宪今天不去家教，被叶婉贤使唤了一天，忙得连口水都没时间喝。晚上吃小年饭，叶长青还带着苏百从来了。一打开门，苏百从就给他递了个红包。 过年好。 丁宪愣愣地接过。两人许久未见，倒比之前生分了。他低声道谢， 谢谢苏总。 叶长青拍着丁宪的脑袋，呵呵笑。 苏什么总啊，叫叔叔不就好了？ 我拒绝，叔叔都把我叫老了。 两人有说有笑地进了门，丁宪跟在后面把门关上。叶婉贤从厨房里端着菜出来，见两人来了，眼睛一亮。 哟，来啦，洗洗手准备吃饭，我刚做好。来来来，坐。 苏百从跟叶长青拉开椅子坐下，席间几人说说笑笑，一团和气。苏百从说起了一块地皮，连一向沉默寡言的丁富都忍不住插话，跟他热络地说起了那块地皮的开发。丁俊聪照旧在大人面前耍着贫嘴，逗得这帮大人笑声频频。饭桌上欢声笑语，觥筹交错，喜气洋洋。窗外面灯光昏黄，雪花飞舞，冷清异常。丁宪格外想念一个人。这时口袋里的手机突然一震，他掏出来。 出了。 我在你家楼下。 来自一个永远不会说爱他的王八蛋。 妈，我下楼倒个垃圾。 吃饭呢，你倒什么垃圾啊？ 我先下去了。 说完，丁宪提了袋垃圾就出去了。 神神叨叨。来，苏总，继续吃，别管他。 好。 丁宪几乎是飞奔下楼的，刚到黑漆漆的楼洞口，手臂就被人拉住，带入一个温暖的怀抱里。熟悉的气息扑面而来。昏暗的灯光下，他看不清四周，头搭在他肩上，被人牢牢地抱在怀里。丁宪拿手指戳了戳他的腰。 喂，楚思月。 头埋在他颈间的男人忽然沉沉地吸了口气，声音沙哑，透着无力。周思月仿佛将所有的重量都压在了他身上，极其疲倦地开口， 让我抱一会儿，就一会儿。 他是真的累，整个人搭在丁宪身上就再也不动了，只剩下沉沉的呼吸声。说抱一会儿的时候，他的声音太懦了，比平时的低沉还多了一丝虚弱，把丁宪听得一点脾气都没有了。他放下手中的垃圾，伸出双手去环抱周思月精瘦的腰。 你在跟我撒娇吗，周思月？ 你说是就是吧。 周思月埋在他怀里，丁宪听出了些不对劲儿，手在他背上轻抚。 你怎么了？为什么这么累？ 三天没睡。 丁宪惊讶地用双手去捧他的脸，企图把他的脑袋从自己怀里拔出来好好看看，但不知是他故意不让自己看，还是这男人实在太重了，丁宪到底没掀起来，只能抱着他的脑袋。 是不是家里出事了？ 丁宪声音轻柔，是雪后的暖阳，也是黑暗中唯一的烛火，更是他前行的唯一归宿。男人也没有多余的力气说别的，只是简单交代了事情的始末。丁宪沉默，一时之间竟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他。外面路灯昏黄，灯下风雪飞舞，黑漆漆的楼洞里隐着两道人影。周思月终于抬起头，在黑暗中，他靠在身后的墙上，两只手随意地搭在丁宪的肩上，弯腰对上他的眼睛。那双深黑的双眼迷离地望着他，然后低头自嘲一笑。 如你所见，现在站在你面前的这个男人，他什么都没有了，甘心接受你的任何裁决。 曾经的他无忧无虑，比大多数人都优秀，也比大多数人都努力，赢了笑，失败也笑，什么都不挂在心上，不惧命运，为梦想拼尽全力。如今的他累得奄奄一息。 累吗？那就停下来吧，什么也不做，也别再勉强自己。 话没说出口，因为丁宪觉得他的周思月不应该是这样的。周思月应该是有一分热发一分光，破开一切云雾，能在黑暗中屹立不倒的人。他是自己的军旗啊。丁宪的双手从他身后慢慢摸过去，一直滑到他的腰背，圈住。他把脑袋紧紧贴在他的胸膛上，那里有滚滚的热血。 人生不如意之事十有八九。周思月，我不知道幸福什么时候会降临，但是我相信他会来的。因为你说过，彼方尚有荣光在。 命运对他不公，丁宪心疼他，无比心疼。 我说什么你就信什么？ 你骗过我？ 没有。 那不得了。 丁宪头顶传来一声轻笑，周思月低头看他，伸手揉了揉他绒绒的脑袋。 好。 话音刚落，二楼的门打开，门缝里露出一道光。 丁宪，你倒个垃圾死哪儿去了？ 周思月反应极快，迅速把人拉到楼梯转角，拎到墙上，一只手撑着。丁宪看着他，不出声。借着微弱的月光，男人低头看他。 以后还随便提分手吗？ 周思月换了个姿势，双手环在胸前，低头对上他的视线。 苏百从是不是在楼上？ 你怎么知道？ 他那破车挡着沈大爷练摊了，大爷正提着棍子满胡同口找人呢。 沈大爷在这巷子里住了30几年，所有人都知道这老头晚上喜欢在胡同口摆点小玩意儿卖，不糊口，纯属卖个情怀，逢年过节都不例外，准点出摊儿。熟悉这巷子的人都知道，门口那点地盘就是他的，谁也说不动。他就是一个老炮，没人敢拿他怎么办。儿子是个小炮，没什么正经工作，平日里闲着没事儿就帮他爹守着这摊儿。谁要敢争着地盘，就抡圆了胳膊跟人干架。一开始大家都挺不满的，觉得这爷俩忒不懂事儿了。后来听巷子里的老人说，沈大爷第一次见他媳妇儿，就是在他那练摊那地儿。结婚后没多久，他媳妇儿得了一种很怪的病，名称还挺奇怪的，就是经常会忘记自己做的事儿。丁宪刚听这个故事的时候还觉得奇怪。 这是一种什么病啊？ 阿尔兹海默症。 得了阿尔兹海默症的老沈媳妇儿在某一个下午走丢了，然后再也没有回来过。沈大爷就守着那块地儿，日日等，夜夜等，谁要占了这块地儿，一准跟谁急。刚刚在路口，周思月过来的时候，就看见沈大爷提着棍子敲了敲那保时捷的玻璃。他一眼就认出是苏百从的车。这胡同，周思月好久没回来了。沈大爷看见他还挺欣喜的，热情地打招呼。 思月呀，你小子都上哪儿去了？ 连沈小炮都闻声跑出来。 我靠，周思月！ 周思月倒是礼貌地插兜笑笑，指了指这车。 又有人占您地盘了？ 一提这事儿，沈大爷就来气。 哎呦，对呀，不知道哪个不开眼的家伙，净往这儿停。我这正合计着从哪儿开砸呢。怎么着，车主你认识啊？ 不认识。 那我可就砸了啊。 周思月瞥一眼车窗。 砸呗。 丁宪听到这儿呀了一声，呀转身要走，被人拦住。 干嘛去？ 我就跟他说呀，万一真被人砸了，你沈大爷赔得起那么好的车？ 下一秒身子就被人顶在墙上，稳住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多多转发评论哦，下一集更精彩。